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来和泽林一起听一听资讯。国务院公布了快递暂行条例，规定执行实名收寄制度、收寄检视制度和对快件进行安全检查等。科技部、国家卫生委员会宣布，新型四价流感疫苗已申报审批，有望在今年上市。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截至2017年末，我国政府债务负债率为36.2%，风险总体可控。历时2小时01分 ，C919 客机第二架日前在上海完成今年首次试飞。财政部发出了通知，加强会计师行业监管，清理有照无证的会计师事务所。北京地铁官方票务平台表示，今年的上半年，北京地铁全线各站将实现刷手机二维码乘车的功能。北京市政府与各区各部门日前签订了2018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。从各区会总数据看，今年全市建设统筹各类保障性住房将超过50000套的设定目标。 生活过 别问我是谁，王心平。这首歌原本在他出现的时代就有人人会唱的影响力，而经过 IP 电影《春娇与志明》的经典再现，跟这个时代没有听过他的人也因此会爱上他。歌曲常常会诠释的是某个具有表现力的场景，而一部电影常常会给这个场景加上完美的剧情，从而让一首歌更有表现力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会这么喜欢影视主题曲。下面这首歌，李克勤《月半小夜曲》。 仍然倚在失眠夜，望天边星宿，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，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？这晚以后，音讯隔绝，人如天上的明月，是不可拥有。情如曲过只遗留，无可挽救再分别，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？这晚夜没有吻别，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，从未意会要分手，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，他似这热焰仍然是不

知己，相爱的季节总是遥不可及，在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。 听到星光歌唱许美静，在她的音乐作品中，似乎快乐和悲伤都不会被放大到影响情绪的程度。她所表达的快乐是喜悦，悲伤是沉闷，总是带着淡淡的属于她的个人风格。而下面这位歌手和她的歌，与这位和她合作的女歌手的嗓音，总是能够直接地找到其他人难以找到的那一点，把你感动。你的眼睛，熊天平。 看见人

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至今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每当夕阳西沉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有着我，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。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恒，当所爱是你。 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的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期，多省份启动了2018年公务员招录，各地招录的政策继续注重基层导向，对基层艰苦边远地区给出了政策倾斜。快递暂行条例最近公布，规定了包括营业执照、公交运输等保障行业发展的制度措施，将于5月1号起施行。中科院日前表示，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，进一步明确院属大学以研究生教育为主、本科教育少而精的特色。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分析，我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将在3月31日至4月4号之间载入大气烧毁。福布斯最近公布了2018年30岁以下亚太杰出人物榜，中国篮球运动员周琦入选文体板块榜单。故宫文创一年销售额超10亿，故宫博物院院长日前表示，故宫的巨额营销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，故宫的教育活动每年达2.5万场。北京市日前出台了北京市老旧公园改造提升导则，该导则首次提出，公园公厕在改扩建时要引入无性别厕所。 闭上一只眼睛。 脸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 来自于齐秦的一首歌曲《袖手旁观》。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我是泽林。这一小时呢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梦吧。如果说呢，你有300万的话，你会怎么用呢？虽然呢，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，但是幸运的事呢，还是会偶尔发生的。说不定呢，哪天你买彩票中大奖，或者呢，拆迁意外得了一笔补偿款等等。300万呢，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。有些人喜欢说，等我有钱了一定要周游世界，等我有钱了一定要买套大房子把父母接来一起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，设想下如果你有300万你会干嘛。参与互动话题的方法很简单，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，回复关键字300万，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们如果有300万你会怎么用的。留言入选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。 Yeah, nice.

请你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，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？ 是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？

小花巧克力糖开始为你收藏，曾经经历睡觉，手机也在手上，幻想着未来满头白发，公园的长椅上，你也许会说一声谢谢我。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在浩瀚的苍穹之下，有的路注定是孤独的，没有人能替代你，无论你是否愿意，都必须要走下去。生活也不是以你的意志而存在的，该走的留不住，要坦然面对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要勇敢接受。在忙碌的生活里，有些话不必明说，有些人会一直睡在我们心里，他们会一直在，而我们则会一直爱。就像年少时夜空中的星星一样，一直被铭记于心，再难忘怀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各位下午好。